好，大家好，又嚟到客似雲來，又是同一個組合，又是我 Benny， 仲有嘉賓主持 Elvin， 又是我啊， 同樣是 Anthony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 上一集咧就講咗好多嘢啦，就講咗 Anthony 元朗啊同外籍人士同居嘅十年啦，亦都喺沙田屋企嘅靈異照啦。咁啊，同埋仲有啊 ，Elvin 嘅問米經歷。不過喺咪後聽啊 ，Elvin 講咧，仲有少少嘢可以再補充嘅喎，係嘛？ 係啊，其實喺嗰個過程裏邊咧，其實即係呢度阿 Benny 我都即係要俾翻 credit 你先，即係你都幫咗我嘅。咁就係咩咧？就係喺當其時我媽咪走嘅時候咧，咁啊阿 Benny 就俾咗粒金露丸我，佢就話嗱當晚啦，總之你媽咪當晚撤靈嗰晚。你就將粒金露丸咧就擺喺佢嘴裏邊， 係 咁，然後就你教我講咗幾句嘢嘅，咁啊，即係依家我唔記得，因為太耐啦，都三年啦，咁啊唔講啦嚇，咁啊之後咁就成件事就即係嗰晚嘅事就咁就完咗啦， 係 咁好啦，到去翻我去問米嘅時候咧，咁嗰粒金露丸咧。就喺呢度裏邊咧，就原來有啲小插曲嘅。 係。 咁我當其時因為都好掛住佢。係。咁我就問佢，我話你依家喺邊度啊？即係你依家過得好唔好啊？咁。佢話我依家好好喎。咁我話你即係佢即係我又冇問嘅。咁佢就話我冇落過下邊啊咁。 係。 我話冇落過下邊。佢話係啊，我冇落過地府啊。 嗯。 我係依家喺上邊啊咁。 係。 咁我就即係嗰下我就諗一諗，咦因為因為當其時你俾粒金露丸嘅時候咧，你就同我講話可以令到先人就脱離咗嗰、那個即係嗰個係咪叫脱離嗰個 輪迴係 就唔需要落去下邊受苦啊嘛 係 咁好啦，正正就係喺嗰刻我問佢嘅時候，原來佢話俾我聽，佢真係冇落過地府，佢直接係上咗上面。咁即係亦都感謝啦，阿 Benny 啦， 又 我直接我爸爸走，咁阿 Benny 都送咗粒金露丸嘅，咁我亦都幾相信佢嗱，直至到我媽咪都話啦，我依家揾到佢啦，佢同我一齊，咁我都幾確定原來佢兩個應該都一齊喺上邊。 OK， 咁即係其實呢個係即係可能講出嚟好似有啲哇，會唔會咁神奇？有冇咁神怪？但係當喺嗰個過程裏邊，佢講翻俾我聽嘅嘢，又不得不令我相信，原來嗰粒咁細粒嘅嘢，原來係真係有啲咁嘅功效，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免除咗佢哋要去落下邊點點點。咁原來佢哋而家喺上面，咁我都即係好。即係個心安落咗好多， 做仔女嘅都好安慰， 係啊，好安，即係安落曬個人。 不過其實嗰粒係咩嚟嘅咧？咁我就我諗下講唔講好咧？因為講好似刻意宣傳又唔係宣傳嘅，就唔講就好似你又咩嚟嘅咧？係咪同阿 Elvin 夾埋嗰啲咩嘢喺度嚇？喺度夾亂咁噏啲嘢咧？咁啊，其實唔係呢一粒咧，我都唔怕講，喺我個中心白玉中心。就係紅教嘅，大家所講嘅就係以前卓德凌波車仲響度嘅時候咧，送俾我嘅嗰啲叫升天法藥，當時啲人係咁樣講啦嚇，就係佢響當時佢翻過印度嚟，咁就帶咗呢扎翻嚟，咁佢就俾咗十幾粒俾我，咁一剩翻幾粒，咁就係擺落係如果先人走咗，就擺落個口嗰度，咁就脱離輪迴，就直上淨土咁樣講嘅，咁就當時。叫你講啲咩嘢就話咧，唔使掛住屋企就係啦，咁樣啦，唔使掛住屋企啦，因為咧會有一啲咧就係正常嚟講咧邊個人走咗都好啦，正常嚟講啊下一步係輪迴嘅，但輪迴有啲人咧就有啲嘅對塵世間依依不捨，咁咪唔肯走咯，咁咪翻嚟揾屋企人啊，成日留喺度，其實留喺度咧對自己又唔好。對屋企人都唔好，咁啊就通常啲人就講話走啦，就唔使掛住我哋噶啦，我哋會好好噶啦，就係咁嘅樣。 同埋你教我嘅要多做善事，回向眾生。 係啦，係啦， 即係啱啱記得。 啱啦，係啦，即係好似話Anthony， 好似上集所講嘅 輪椅嗰件事啊，婆婆咁就唔好意思借嚟用一用，我到時俾翻你。咁啊，第日如果我有做嗰啲咩好事，都會回向翻俾你呢啲嘅功德俾你噶啊，咁樣樣會可以都會咁樣樣做，係啦。 我都做漏咗其實，我覺得係。 其實就唔緊要啦，事情都過咗去，你都同佢講聲話誒唔好意思啊，咁都心安理得。 起碼你都同佢講咗嗰個原因先啦，我諗佢都唔會有啲咩嘅。 又唔係話 有少少唔舒服嘅，其實自己都係驚住會話係有啲咩唔好啊咁樣嘅，咁希望佢明白。 係係，至於上集嘅尾段咧，講嗰啲文米，即係我點樣去得咧？其實我自己嚇見過都唔少嘅文米婆，所謂嘅文米婆，就最叻嗰個咧，吸中三成，吸中三成，其他嘅咧就。哦，真係即係都係叫當話叫請錯人咯，咁樣樣咯啊， 係。因為其實即係可能我哋即係都有睇嗰啲靈異節目啊，或者有即係都或者聽過好多人講去試下問問，因為其實都係可能掛住一啲先人啊，想同佢哋溝通一下，或者想知道佢哋依家近況係點。咁但係即係往往好多都係問完之後，原來係問非所答啊，有啲啦，有啲問非所答啦，有啲就直頭係又話會變聲啊，跟住又話點點點啊拍戲咁。咁所以其實即係當我去試嘅時候咧，其實我都我都會有諗呢一啲嘢嘅，啊會唔會係嗰啲嘢咧？咁即係錢其實使咗唔緊要，咁最緊要係即係我成日都講啦，究竟係使咗定跌咗啊嘛？ 係 咁佢既然講到咁多嘢俾你聽，而有一啲嘢係淨係得你兩仔乸先知嘅啲嘢咧，咁呢啲錢就我覺得 使得過， 使咗啦， 不過亦都咁樣講啦，有啲。問米婆嘅，咁可能係唔得嘅，咁你當啊俾錢做一場 show 俾你睇，等啲後人心安理得咯，只可以咁樣講咯。你曾經我諗都有成十年前噶啦，有一個嘅網台嘅靈異節目咧，就又係去一個地方問米，咁啊自己攞支錄音筆入去度偷偷地錄音，錄咗成個過程。咁錄個過程嘅時候咧，就請咗個先人上身講講下嘢，突然間個問米婆電話響喎，個問米婆拎起電話。做緊嘢，再同你講收線咁，有啲咁樣嘅嘢都有嚇，咁啊叫啊等後人心安理得啦，好多嘢嚇。咁啊至於準嘅，咁當然佢有佢嘅方法咁樣樣咯嚇。 係啊， 好啦，咁就啊正式又同阿 Anthony 傾下偈啦。係。咁啊我同你啊之前都住過元朗啊。係。咁啊元朗就 原來街坊嚟㗎，大家。 係啊，咁啊你個地段啊地價貴好多，咁就啊，咁啊有一個地方咧，我都經常會揸車要去到嗰度嘅，嗰度係屯門公路。 我經常嚇， 或者我講下我自己少少先啦。咁我幾十年前已經喺屯門公路度成日坐呢條坐車。經過呢條路㗎啦， 幾十年前睇你都好年輕嚇， 係啊， 即係莫非你幾歲揸車？ 唔係，我唔係坐，我唔係揸車，唔係揸車，坐車啫，坐車啫，真係坐車啫。咁啊，坐車就坐人哋車。咁啊，當時係八十年代初咧，屯門公路咧係冇乜車嘅。咁啊，夜晚十點零鐘、十一點鐘到揸車坐人車走嘅時候咧，見到我雖然隔離有個司機坐喺我隔離。咁但係我望到兩面屯門公路咧，當時好空曠，咁亦都有啲好多嘅螢火蟲啊！當時好多螢火蟲，你見到側邊見到閃下閃下閃下，見到感覺都好似個氣氛都幾咁唔安樂咁樣都，即係想快啲走，快啲走翻，快啲出翻九龍啦咁樣。點知出咗九龍去到咧有啲多人氣啲嘅地方咧，個司機都同我講：，哇！出到嚟嘅感覺唔同曬，人有啲人氣咁樣。同我嘅感覺諗起一模一樣，你諗下當時幾空曠幾靜咁樣嚇。 咁不過屯門公路可能係會唔會係即係都多古仔嘅， 係 實在太多古仔， 係超多。好早年已經有呢個一個個石碑臨摩阿彌陀佛響度㗎啦，咁樣嚇。 但係自從擴建咗之後，好似唔見喎。 鏟曬啲係，鏟曬， 好似係一塊半塊係嘛？ 嗰塊都鏟埋啦， 冇啦。 近深井段嗰塊鏟。 就係下路嗰啲仲有冇喺度咧？ 下路因為佢依家拉直咗之後咧，就好似 都唔多覺。 早年咧就當然啦，好多嘅流傳嘅故事啊，就有一塊臨摩阿彌陀佛，即係代表嗰個地方就有交通意外死個人，係唔係咧？呢啲就唔知啦 因為其實如果應該我記得是最後期深井段嗰度一塊，但係而家我又經常行，因為我經常都行， 都冇埋， 我就真係唔係好講啊。 O K， 嗰塊都好似冇埋。 O K， 咁啊，至於 Anthony 喺屯門公路有啲咩經歷 啊？就因為其實點解嗱上集講過話係輪椅嗰單嘢啦，我都係我因為我自己揸車嘅，咁但係點解咁驚咧？係因為我之前聽過一個朋友同我分享佢自己嘅經歷嚟嘅，咁大概應該我諗係2006年咁上下嘅時間，咁佢當其時佢係做屯門嗰啲地盤。咁佢係負責啲會計嘅工作嘅，咁佢嗰晚就計到好夜。咁佢如果平時咧，佢就會揸下七人車車埋啲同事出去嘅。咁嗰晚就夜咗，咁佢自己就一個人。咁一個人揸車，咁如常咁揸車啦。咁啊一路都係好似你話齋冇乜車㗎啦，因為嗰時大概12點幾。咁啊一路行沿住中線行，咁啊過咗小欖段之後咧，佢話忽然間。就喺快線度有部嗰啲大貨車3.35冚埋嚟，咁一冚埋嚟好自然就即刻扭去慢線，一係就耷嘅啫。咁佢就選擇咗扭去慢線嗰度，因為佢見到冇車。咁一扭埋去咧，就發現路邊有個人企咗喺度。咁啊佢仲好清楚可以話到俾我聽，話咦長頭髮紅色衫咁樣嘅。 哇！ 咁但係其實都驚驚㗎啦。 係。 咁啊驚驚，咁啊已經冇。即係忽略咗嗰架車冚埋嚟，佢仲諗住嬲嬲地諗住追下佢添，點知都已經忘記咗件事，咁啊 keep 住慢線行，咁就睄一睄個側鏡，睇下佢嗰即係證實下自己有冇眼花啦咁樣。咁一望，咦冇咗喎。咁啊望完個側鏡之後，佢就不其然將個視線即刻 pan 翻。車翻前邊啦，咁就會經過你望到中間度對後鏡啦。 中鏡啦， 一望到對後鏡，佢話賴嘢啦呢鑊，佢話真係好驚。咁啊坐咗，佢就見到佢就坐咗喺佢左後邊。 哇！ 咁個三排位， 哇！ 咁就突然間嘣一聲咁可以上到車喎。 係。 咁都唔緊要，佢話見到佢係側埋一邊，睇唔到樣，個頭髮遮住咗佢咁樣嘅紅色衫好清楚。 哇！呢個順風車， 跟住佢哇， 好難捱啊！ 我而家都驚啊！ 係，我都有啲 起。係啊，咁啊一路行，咁佢話死啦，即係自己盤算，咁應該點樣做咧？咁樣，咁佢又唔夠膽講，又成開大個車機，開個窗，熄咗冷氣，開窗，食支煙先啦。咁樣一路行，一路行，一路盤算。但個人通常係有啲好奇心㗎， 你會睄。 咁我已經證實咗佢喺度啦，咁再即係望下，即係睇下佢會唔會過一段路就走啦咁。點知即係唔望嘅又自開一望，一上咗一行喎，即係佢坐上咗一行，本來喺最後尾嗰行，咁啊坐上咗一行。咁啊坐咗喺度，一樣維持住同一個動作。佢話死啦！ 咁如果再望係隔離嘅咯喎。 係。佢話呢劑嗱係啦，佢自己心諗啦，佢就話如果佢再坐上嚟點咧？ 炒嘅咯喎。 咁佢就即刻拖慢嘅車，拖到好慢，打住死火燈喺個慢線度行。咁一路係咁行，一路係咁行，佢已經唔敢再望啦。咁如果佢真係喺度出現，佢話就即刻停車拉手掣走埋一邊嘅， 停車 走噶啦。即係佢個計劃盤算係咁樣嘅。咁啊好在佢一路都冇上嚟嘅喎，即係最後尾都係。咁啊一路出一路出到去荃灣就唔見咗佢。因為出到去咧就比較你話 人氣多啲啦， 多啲啦，咁啊個膽啊壯啲啦。 當時啊出到去元朗，佢唔係荃灣啊，去荃灣啊， 咁就即刻停埋一邊，猛咁睇啊架車，即係究竟自己眼花各樣，我又冇飲酒，又個人好清醒，係少少攰啫。 你咁講，我係諗翻起我以前喺加拿大住嗰陣時有一件事，咁啊有個朋友咧半夜咧就揸車翻屋企嘅，咁咧就揸車，佢揸到去嗰個位置咧。就近我屋企嘅，咁啊，但係佢冇諗過嚟揾我嘅，但係佢揸車去到嗰大附近咧，就立下倒後鏡，即係佢自己一個人揸車啫嘛，個倒後鏡啊，佢睇到佢自己後邊再坐到個人喺度，嚇到個車唔要，咁啊半夜三更， 佢會打劫，即係第一個諗法就會唔會係有賊仔走上個車？ 佢梗係唔係咁諗啦，即係估唔到係，即係佢估到係咩㗎啦，架車都唔要，咁啊諗下跑嚟我屋企。咁啊，嚟我屋企半夜三更，又撳鐘加敲門，即係叮當，嘣嘣嘣，叮當嘣嘣嘣咁。半夜三更咩事啊？咁樣一打開道門，喂咩事啊？ 有鬼啊，有鬼啊咁樣。咁就跟住講件事俾我聽，我揸揸下車後邊睇個倒後鏡，見到後邊再坐多個人喺度咁樣。咁啊跟住你坐坐咁就傾偈傾下，天光啦，同佢行翻去揾翻架車啦。 嗯， 嗰架車已經可能係冇油啦。彈唔著啦咁樣樣嚇，有件咁樣。 但係當其時冇即刻去睇下架車。 當時你睇我唔睇啦。當時我就好多年前嘅事咯，1989年或者90年頭嘅事咯。咁啊，我都乜都唔識啊，啊仲未曾係信基督教，亦未曾接觸任何嘅嘢。咁誒聽收音機聽得多，咁啊唔好搞啦咁樣係咯。 嗱，其實講起車咧，我都有個小分享啦嚇，咁啊唔係好長嘅，短短地啦嚇。咁啊小弟細個咧都幾百厭嘅，中意油車河啦嚇。咁就我記得當晚咧，我哋嘅路線係點咧？就由沙田啦，跟住由入馬鞍山，然後行西叉公路就出西貢咁樣啦嚇，咁樣過嘅。咁一路行嘅時候咧，就過咗即係因為當其時嘅幾點咧係點幾鐘？ 係， 因為冇車啊嘛。咁啊冇車就可以放肆啲啦。 係。 咁我哋有幾架車嘅，咁即係好啦。咁去到個位置去邊度咧？就去到啊嗰個迴旋處叫做北潭啊，唔係北潭中嗰度叫做 大網仔。 大網仔迴旋處係啦。 好堅喎嗰 度。係啦，大網仔迴旋處嗰度堅啊！去到嗰度咧，你個人會有啲唔係好自在。咁好啦，就向我繼續向西貢方向，我就唔係落下邊啦，咁啊向西貢方向，咁啊冇幾遠嘅啫，過咗迴旋處冇幾遠，咁因為前面有車慢車，咁啊頂住咗我，咁我但係我啲朋友已經走咗，咁好啦，咁啊有個的士頂住咗我，咁啊焗住慢啦，咁咧就當我去到嗰個時候咧，我就發覺咗有啲嘢啦，因為個的士真係好慢，咁我發覺咗啲嘢，咦點解有個女仔坐喺路邊嘅咧？咁啊，即係好奇心驅使，哇！夜媽媽有個女仔坐喺路邊咁奇怪嘅咧，咁啊，睄睄佢啦。咁嗱，當其時咧，我就見到好清楚見到佢係著咩衫嘅，佢著住一件白色白色紫色嘅 jacket 套裝嚟嘅，咁啊扎住條辮嘅，咁啊我 好清楚喎， 好清楚，好清楚。咁我見到佢扎住條辮嘅，咁啊我仲諗，哇！夜晚點幾鐘你坐喺馬路邊，會唔會太危險啊？咁啊，即係我又驚佢突然間起身啦。咁啊，再將架車再收慢啲，因為如果佢突然間起身咧，我就真係大件事啦。咁啊，再收慢啲。咁咧嗱，當你再慢啲嘅時候咧，你望佢就會更加清楚噶啦嘛。好啦。我再望埋嘅時候咧，我就發覺佢啊係扎住條辮啦，但我只係望到佢鼻以上嘅位置，鼻以下下巴位置、頸嗰啲，我全部睇唔到嘅。 即係空白一片定點樣？ 黑掹掹， 黑掹掹， 黑掹掹。 O、okay、K。 好啦，你睇唔到，跟住你個人開始懷疑，死啦！呢件係咩嚟咧？再望一望，你一個人咧個即係個膽唔知點解咁大啊！將架車再踩慢啲啊！再收埋啲望一望，咦？究竟係咩嚟嘅咧？ 當其實未去到佢嗰個 係啦，近㗎啦。好啦，當我最慢嘅時候同佢平排啦，開始同佢同佢平排。 即係你就真係 好清楚啦。見到佢係呢個位，嗱呢個位啊，係完全冇嘢嘅。跟住咧，當佢發覺望到你嘅時候咧，佢係惡高頭望住我。哇！ 就即刻有 嗰下就真係救命！ 即刻有冇加速啊？ 我就係嗰下係冇啊，冇嘢好諗，跟住咧就係做出一個最快嘅動作，連雙白線我都抽雙白過咗的士狂踩啊！ 係 咁好啦，當其時咧，我車上邊咧係仲有個乘客嘅， 係 咁逃離咗嗰段位置嘅時候咧，我就問我左邊嘅乘客：你頭先見到啲乜？ 即係佢都坐車頭，咁佢應該係睇得更清楚。 係啦，係啦，咁啊佢就問我，佢反而問翻我啦：咁你又見到啲乜嘢啊？我見到個女仔，咁個乘客就話我聽，個女仔係唔係扎住條辮嘅？我話係啊。佢話係咪著白色紫色嘅 jacket？ 我話係啊。佢話你，佢話其實你頭先你想即係做最慢嗰下咧，佢話我想鬧你啊，我想叫你快啲啊，快啲起步啊，大佬，佢起身啊想，佢直頭即係個左邊乘客話俾我聽，佢係想起身行埋嚟啊。佢望住我嗰下，原來已經係同我左邊望嗰個人咧，大家望嘅嘢原來有啲唔同嘅，我以為佢淨係望住我啫，原來佢話個女仔想起身行。 O K， 但係好肯定佢係即係嗰啲朋友嚟嘅。 我都幾敢肯定係，因為我頭燈，當我差唔多近佢嘅時候咧， 你喺、那個、 我見唔到有影啊。 嚇！ 嗰個嘅位置啊，沙田過去，咁啊諗起個令我諗起聯想係咩咧？ 近少少嘅中文大學嘅鞭子姑娘，多年、多年前 嘅 傳聞咁樣。不過咧 ，Anthony 咧，佢今集同上一集講嘅嘢咧，同我都頗接近。 嗯， 元朗住嘅地方，我係住元朗。咁啊，我公司又喺屯門翻工，我喺屯門翻工。咁啊，佢又講屯門公路。咁你一講到呢個半夜三更見到個女仔 ，Anthony 亦都有一單嘢咧。又是半夜三更的女仔，講個地點亦都好近我以前住嗰度。我以前住鑽石山，咁啊上少少咧，就係佢講嘅地點慈雲山。咁慈雲山又有個女仔經歷，咩經歷咧？聽啊， 慈雲山都勁地喎， 幾勁下㗎，應該嗰頭。但係嗰個事發係其實係我朋友，又係我朋友分享俾我，但係就唔係同一個人。咁啊，佢都係都幾百厭嗰啲人嚟嘅。咁佢而家都四字頭噶啦。咁但係事發嗰陣時係十零歲嘅啫，即係讀中學、初中嗰啲環境。 OK。 咁啊，慈雲山村舊村啦，即係而家拆曬噶啦。舊村咧，係有條斜坡喺度，我唔知而家仲有冇。有條斜大斜坡，好長嘅。咁喺中間。有個好大嘅球場，咁啲人中意喺度消遣啊、踢波啊各樣啊，就咩都即係啲聯誼啊，就喺曬嗰度咁樣。咁啊佢話俾我聽咧，當其時咧，佢哋因為其實都廿零年前㗎啦，啲手機冇咁盛行，其實冇咩嘢玩嘅，又即係甚至乎卡拉 OK 都冇話咁， 都未有嗰時 啦。咁啊點咧？因為佢哋就好中意禮拜六。誒唔係約埋一齊嘅，喺啲村嗰度成班就喺度聚集咧，就玩咩咧？即係半夜三更喎，咁啊走出去玩卜哩哩，因為你唔識我，我又唔識你。 仲要半夜三更啊！ 即係佢話好大規模嘅，大概係五六十人啊，有陣時最勁嗰時一百人都有嘅，但係三唔識七㗎，有啲甚至乎係上年紀添啊，一齊唔知做乜，點解會係咁無聊啊？咁但係又幾開心嘅，諗起都會幾過癮咁啊，成大班咁樣一齊喺度玩散啦，咁跟住就散。咁好啦，咁啊有其中有一次，咁佢大概有自己啲 friend 五六個一齊咁樣啦，咁啊走到去就係斜坡，比較陰暗嗰啲地方，你要匿埋咁啊，有人嚟捉你噶嘛，佢真係要埋周㗎，佢真係會有人捉到你會要咩㗎咁樣，咁好啦，咁佢幾個五六個咁樣匿埋喺個鐵絲網後邊，咁就佢哋見到鐵絲網前邊落去即係。個斜坡個盡頭咧係有幾張嗰啲石凳嘅，長嗰啲石凳啊，俾人哋坐下休憩嗰啲地方咁樣嘅。咁就坐咗個女仔喺度，咁啊背住佢哋，咁啊佢見佢都啊應該都後生女嚟嘅，長長頭髮去到背脊咁樣，咁十五六歲啲僆仔啊，梗係百厭啊，梗係撩下女仔噶啦。喂，靚女咁樣，成大班咁喺度又吹口哨又剩，咁好啦，個女仔冇乜反應喎，咁但係。佢見佢冇乜反應咧，成班仲更加要 更加聚集啲啦，啊唔睬我啊， 係啊，咁啊走淨走去側邊啊裝下佢又成，有啲忘記咗自己喺度僕緊你哋㗎啦，因為有女， 因為有女仔啊嘛，即刻個人都嚇， 係啊，咁啊猛咁喺度撩佢各樣，咁佢都冇乜點反應，咁後屘有一個白衣咪兜。兜佢特登兜去諗住喺前邊望下佢點個樣，但係都離好遠下嘅都。大概十零碼咁樣嘅距離，咁好啦，嗰個女仔終於擰轉頭望下佢哋，咁樣一擰過嚟，咁就真係 PK 啦。咁啊，其中一個見到，哇！已經哇一聲咁大嗌，驚到咧咩唔知發生咩事，咁其餘嗰啲喂做咩事啊咁樣，跟住大家一齊佢望喺嗰邊，咁啊望住嗰個女仔，嗰個女仔咧綠色面嘅望住佢哋。大佬半夜三更嗰陣時又唔興 Halloween 即係化妝㗎，係咪先？冇理由你一條友坐喺度，其實我都覺得有啲問題㗎啦，已經係咁好啦。咁我走啦，全部成班都知係唔係 人嚟㗎， 唔係正常嘅， 係啊，應該唔係人嚟㗎。走啦，咁啊僆仔咁走啦，咁啊成班都走，慢慢走。咁啊有越走咧，佢哋就有啲好奇嘅，又係好奇心回頭望點解都同佢距離都仲係一樣喎？ 一樣 追住上嚟喎，原來嗰個女仔跟住一路跟住佢哋，但係佢又冇話睇到佢係點樣跑喎。咁總言之，同佢哋同步嘅，即係譬如 都係爭嗰十碼，就佢無論跑得幾快都好，佢都係個距離都係冇變過嘅。佢哋快啲又係咁，慢啲又係咁樣。咁如是者，佢哋就冇定呢啦，話又殺到上嚟啦，點咧好驚。咁啊，佢走翻去球場附近咧，係有啲商店喺度嘅。咁其中係有間啡粉喺度。咁啊，成班走曬入啡粉度俾啦。咁啊，走咗入去就踎低曬喺度，哇好驚啦！咁點知？裝裝出邊，哇！原來佢仲喺出邊喺度等佢哋。 佢企咗 企喺度，佢企喺度望住佢哋。 嗯，撩我啦。 係啊，可能係咁樣。咁啊，見佢 長頭，佢又唔敢行入去。 佢冇行入去，咁淨係喺出邊咁望住佢哋。咁佢死啦，點樣？咁但係唔好理啦，喺度匿住先啦，咁樣。咁啊，匿下匿下，咁誒。嗰陣時都三更半夜啦，咁啊個人又攰，咁啊成班僆仔咧踎喺度咧就瞓著咗。咁啊到有人拍佢哋啦，咁有個嗰個啡粉個阿姐，咁啊拍醒佢哋，喂起身啦起身啦，咁啊佢哋望一望個鐘，咦都五點幾咯，可以開始天光。跟住阿姐同佢講走咗㗎啦，跟住佢嚇走咩走咗啊？佢話綠色嗰個啊走咗㗎啦，佢話嚇。你又睇到，佢成日都喺度噶啦，佢話。個常客嚟㗎啦，佢成日都係咁樣㗎。 即係如果你要我解釋啊，喺嗰方面嘅解釋嚟講咧，就兩個可能性。一個可能性咧，呢啲唔會係鬼，唔會靈體。佢靈體嘅話咧，佢唔會可以走到咁多人喺度走到咁犀利，呢個唔會。一係咧成精成妖。另一個原因咧就可能咧係一啲係可能生前修過法。我哋好猛嘅靈體咧，就上人身，叫奪舍啊，即係侵佔咗一個人嘅身體一段時間，先有啲咁嘅效果。 但係佢會唔會啲好啲枉死嗰啲咧？即係比較個怨氣 都唔會猛到話成個金實體追到嚟咁遠嘅，都唔會去到咁樣樣。即係我估係呢啲綠色面嘅，我就未見過。不過藍色面嘅咧，我係見過一張相。開頭我誤會係 Anthony send 過嚟，但我可以揾唔翻嗰張相，我有機會真係俾人睇啊。其實係一個嘅類似一個嘅個地點，一個荒廢咗嘅一個地方咁，一個好似嗰啲以前嗰啲寮屋啊啲咁地方咧，荒廢咗個背景嗰啲嗰扎雜草叢生咁樣嘅地方，咁咪有個嗰啲咁嘅圍欄鐵絲網喺度。咁嗰個嘅婆婆咧，有個婆婆就。企咗喺嗰度鐵絲網嘅後邊，咁啊喺度望住一度地方，就則叫做神情望住一個地方。咁正常一個，如果你唔睇塊面咧，一個正常嘅婆婆俾個相機影到，就個距離係我諗，如果係傻瓜機嚟講咧，距離唔夠十尺到咧，八至十尺到咁嘅距離， 好近距離。 係咁啊，好悠閒咁望住嘢。但係佢塊面咧藍色嘅，藍色係點樣藍色法咧？係真係好係八九成似人嚟嗰啲咧，嗰啲京劇嗰啲變臉啊，轉下轉一塊面咧，嗰個嘅藍色咁樣嘅面譜咁樣嘅面咁樣嘅色， 好深色下嘅喎， 好深色，好實在嘅一個婆婆咁樣樣。就如果我睇呢幅相咧，因為我記憶裏邊係分析過係呢幅相係點解係咁嘅樣嘅咧。唔會係，除非係佢化妝，嚇冇理由嚇，唔會咁樣樣啊咁嘅地方啊，加工就冇可能加工到咁樣樣嘅，因為我睇到係啲位會有啲破綻，冇好自然嘅，咁啊同埋有少少啲陰影位睇到嘅，如果我估計係喺當地嗰度好一段時間嘅精啊，啲佢修練到咁樣樣咯，精啊妖啊咁樣樣咯， 即係有法嘅， 係啊，因為有個朋友同我講過，就個朋友係。思覺失調，咁佢醫翻好噶啦，依家。咁佢話咧，佢以前見到好多呢啲咁嘅綠色面嘅人、藍色面嘅人。咁我同佢傾咗偈咧，好一段時間研究佢嘅情形咧。其實我就唔覺得佢係思覺失調。覺得當時佢對眼睇到啲嘢。 佢真係見到嘢嘅。 係啦，咁但係又唔敢講話係咪陰陽眼，即係咧佢點解佢依家冇咗睇唔翻，而話醫好咗冇翻咧？我估計可能當中可能佢有啲治療嘅情況下咧，可能啲催眠師啊，甚至乎啲心理輔導嗰啲嘢咧，幫佢手令佢睇唔到。我覺得係咁樣樣嘅啫， 隔開咗。 係令到佢睇唔到。 但係佢未睇之前啊，即係未見醫生之前，係一路都睇到。 見到好多呢啲嘢，係啦， 好常見嘅。 係啦，因為我因為佢係一個藝術家嚟嘅，畫過好多畫嘅。咁我見到佢畫，咦？呢、這個內心世界睇到咁多好似嗰啲有宗教色彩、有靈異色彩嘅嘢咧，咁佢講個情俾我聽。我覺得我話俾你聽，我同佢講，我唔知佢信唔信啦。我相信你睇到嘅嘢咧，唔係你思覺失調之下見到嘅嘢嚇。咁、但係醫生可以幫你醫到你咧，咁可能佢啲心理治療嗰啲咁嘅影響到嘅啫。我咁同你講。 咁但係都好啊，起碼睇唔到好。 睇唔到好。 係啊，睇唔到我見到啦。 因為咧就有啲師兄咧，即係我嘅師兄咧，就走去揾啲另類嘅師傅啊。走去開眼啊！佢哋有個俗稱叫開天眼，但當然真係唔係神通嗰啲天眼啦，就睇到嗰啲嘢。睇完之後咧，個個要去睇醫生，即係又要精神病，又要心理醫生，驚啊，嚇傻咗啊！即係嚇傻。 即係有啲人係好奇怪嘅，即係有啲人恨見唔到，但係有啲人咧就千方百計都要想去見到 靈探啊，咁都係想去。係， 即 係 我 見到。 講多一句啦，奉勸大家咧。真係唔好搞呢啲嘢，因為即係話我，如果我自己修練到對眼睇到嘅話咧，我起碼有咁上下嘅心理質素，我先睇到嘅話咧，我唔驚噶啦。但係我冇咁嘅心理質素，如果我開咗對眼，咁啊，我平時如果去酒店啊咁瞓下覺，望下，隔離有個瞓響度嘅，咁啊嚇，去半夜洗手間，隔離有個人睇住我喎，哇！你一時間你係你話唔好， 你應付唔到嘅， 你唔好講話靈體啦，啊！你話突然間，我一個人喺屋企，有個朋友走入嚟唔知道喎，喺我後面彈出嚟，你都嚇親啦，係咪先？所以一定要好夠心理質素之下咧，先至好睇呢啲嘢咯。嚇，你去到嗰境界你就唔驚，咁啊唔同啦，咁樣樣。係 啊。 所以呢樣大家我俾大家嘅意見啦。不過講到呢度咧，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，轉頭繼續客似雲來。